对于我国成功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第二次试射一事，印尼网报日摩尔和民主刚果全国主体思想研究委员会网站分别在8月4号和5号登载了文章。另外，柬埔寨国家广播电台、俄罗斯的明天报、共青真理报和远东密林、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等网站近日分别以轰动世界的雷声、争议的胜利、朝鲜的礼物等为题登载文章，对朝鲜进行火星14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获得成功一事做了点评。